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南转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6，空气质量1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加强对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监管；北京来广营地区开展餐饮企业用气安全突击抽查；北京市卫生监督执法人员进行公共场所防疫检查。昨天0点到24点，全国新增本土病例5例。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针对近期市场上个别食品价格出现波动的情况，北京市通州区市场监管局近日以市场、超市和社区便民菜店为重点，加强对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监管，严格确保食品价格稳定。通州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昨天再次来到东路苑家园农贸市场，对该市场销售的肉蛋菜价格进行检查。据了解，半个月前东路苑家园农贸市场的鸡蛋价格开始上涨，最高时涨到每斤5.8块，最近几天价格开始回落，目前已经降到每斤5.6块左右。在书香北京建设中，通州区发挥区域文化和环境优势，建立起一批有特色的书店和文化空间，未来还将在多个区域加强聚集效应。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雅静你好。 你好主持人。 你今天探访了哪些有趣的书店呢？ 好的，那么我今天上午是首先来到了京杭大运河书院。那这个书院呢是坐落在这个大运河森林公园里面，那么一共是有2层，里面大概是有3万多册的图书。首先这个地方环境特别好，它距离这个大运河只有几十米，而且那个图书啊包括很多大运河文化的内容是开设了一个专门的书架来进行一个大运河文化的展示。另外呢，书店还有很多这种文化亲子的讲座等等，也是受到周边居民和一些游客的这个关注。那么接下来呢，到了这个咱家书房，在这个鹿城镇的一个馆店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空间。那在这个里面呢，除了大家可以买书看书之外，还算是镇里的一个图书馆。那可以通过这个首都图书馆的一些相关的资源来进行一个通借通还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除了这个书之外呢，还有很多数字化的一些设备，那么可以提供一些互动的这个场景，比如说可以写毛笔字，还有一个朗读亭，还有一个虚拟的直播间，那么市民和读者都可以在这里成为一个主播，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互动体验。主持人， 那么未来在文化建设上副中心还有哪些计划吗？ 那截止到目前呢，这个通州区一共是建成了实体书店有153家，和2019年10月份相比是增加了108家。而这两年呢，设立这个实体书店的专项扶持资金也是有2800多万元。那么到14/5末呢，这个通州副中心这块应该会打造成为15分钟阅读圈的这样的一个体系，而且下一步呢会重点推进一些重点区域品牌书店的建设，比如说环球影城的这个度假区，那么三大区域会有19个零售网点开业，会推进像这个中国书店，还有这个宋庄艺术小镇的佳作书店等等在年内开业，同时还有张家湾设计小镇的李氏书房旗舰店，文化旅游区的方所店等等都会落地。另外呢，还会设立这个阅读基金来试点这个家庭读书计划，推动大家在这个通过购书补贴这样的形式，在全区的实体书店来使用来买书，鼓励大家走进书店参与阅读活动。主持人， 好的，感谢雅静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近期德尔塔病毒来势汹汹，全国多个省市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新冠疫情。为了严格落实北京市公共场所疫情防控措施，北京市卫生监督机构对全市重点场所进行了全覆盖的监督检查。新闻广播记者韩萌今天上午跟随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前往检查，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韩萌。韩萌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具体去了哪些场所呢？ 今天上午呢，我们是跟随这个卫生监督所公共场所科的一行六位监督人员呢，前往了这个商场超市比较密集的西单地区进行检查。那我们先后去了在北京的君泰百货，还有这个君泰百货里的电影院以及旁边的一家酒店。那我们首先进到君泰百货的时候呢，这个卫生监督管理员呢先从进门开始啊检查这个 防疫消毒的用具。我在现场看到呢，商场的这个东门入口处一个长条桌上包括测温枪、口罩、手部消毒液、红外测温显示屏等等都是依次摆开。那随后呢，卫生监督员呢在商场一层的珠宝区询问了售货员，比如说如何对待每位顾客接触过的这个物品进行消毒，包括检查了他们柜台的这个防疫日志、 售货员的接种凭证、疫苗接种凭证等等。那紧接着呢，就是从商场的一个侧门走进了他们的通风设备机房，监督人员呢重点检查了通风设备是否开到了最大的通风量，设备是否能够做到两周清洗一次等等。主持人， 那么从目前检查的情况来看，有哪些方面存在问题需要改善呢？ 今天呢，市卫生监督所公共场所科的副科长韩宇告诉我呢，说为了落实这个主体的防控责任呢，他们也是对全市的公共场所进行了一个全覆盖的监督检查。近一个月来呢，这个北京市的卫生监督机构已经检查了公共场所9000余户次。那么这轮疫情之前啊，有一些公共场所确实存在麻痹大意的情况，比如说扫码，有些地方是扫码不验码。 一来呢，有可能漏掉一些高风险的人员；另一方面呢，无法完整的获取这个流调大数据。疫情发生之后的检查情况来看呢，各单位的这个防控力度是有所好转的。那主要这一轮呢，检查是主要是覆盖了一些商场、大型超市、影院等等公共场所，这些流动性比较大，然后密度也比较高的场所。那重点呢，是包括比如说通风系统是否按照最大的通风量，以及这些单位的扫码 体温、落实一米线的情况、公共区域佩戴口罩的情况，以及高频接触部位，比如说一些换衣试衣间啊，这个门把手等等这些高频接触部位有没有进行及时的消毒，这些情况。主持人， 好的，感谢韩萌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为确保餐饮企业用气安全，昨天北京来广营地区综合行政执法队联合来广营地区安监科对辖区内部分餐饮企业进行安全突击抽查，执法人员对液化气储存间、气瓶设置、后厨用电、购气合同、供气单位资质等情况进行了重点检查。目前来广营地区有26家液化石油气使用单位，每月检查覆盖一遍。执法人员表示，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确保辖区内用气单位在安全的环境 下进行生产工作。如果遭遇欠薪，劳动者该怎样维权？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今天发布提醒，提醒劳动者一旦遭遇欠薪，可以通过四个渠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是拨打统一的投诉举报与政策咨询电话12333，二是可以直接向用工所在地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在市人力社保局官网可以查询到本市所有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的投诉举报地址和电话。 三是可以向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构申请调解仲裁。四是京津冀地区劳动者可以异地投诉。 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1例， 包括天津11例、广东10例、云南6例、上海5例、福建4例、北京1例、内蒙古1例、浙江1例、河南1例、四川1例。本土病例5例，将包括江苏3例、上海1例、云南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2013年8月19号， 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2016年8月19号，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习近平讲话强调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2019年8月19号，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关注天气，马上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郭工您好。 哎，冰冰你好。 嗯，请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今天上午这个雨呢是一直在下，到12点的时候呢，20个国家级气象站降雨量在这个8到25.3毫米之间不等。最小的是平谷气象站是8毫米，最大的呢是延庆的佛爷顶是25.3毫米，其中呢只有平谷和密云的上甸子这两个气象站呢是没有达到10毫米，目前是个小雨的量，其他测站的这个降雨量呢都超过了10毫米，已经达到了一个中雨。今天中午到傍晚呢，比较明显的这个降雨呢还会维持，大部分地区的雨量能超过20毫米，是中到大雨的这个雨量。到了夜间呢，这个降雨才会逐渐的结束，请大家就是减少出行并注意防雨。另外的话，就今天下班的时候呢，雨天这个路滑呀，开车的朋友呢要减速慢行，加强观察，减少并线，这个顺序通行，不要加塞啊什么这样的。只有这样呢，才能大家才能安安全全的更早的回家。 是。 那么气温方面呢，因为下雨啊，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从早晨到现在是一个越来越低的这个情况。以南郊观测台为例吧，早晨这个6点的时候呢，气温是23.7度，到7点呢是21.9度，到了12点呢是20.6度，气温是越来越低。今天是末伏的最后一天，在三伏天啊，这个气温低于21、22度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呢，今天出行在防雨的同时呢，还要适当的添点衣服，以免这个着凉感冒，是这样的，冰冰。 那接下来的天气如何发展呢？ 未来几天啊，这个在降雨方面呢，还是时不时的会出现这个降雨。比如咱们明天、后天以及这个周日这三天呢，都报了降雨。但是呢，就是说它这个有时候是这个就是部分地区的，有时候是全市的。要注意，重点注意的就是明天下午的一个雷阵雨，因为它呢不像今天一样，今天这个它是以这个。就是比较稳定的一个降雨为主，到明天午后啊，就是雷阵雨啊，它就是局地性比较强。那么在气温方面呢，就是今天过后啊，最高气温就会再跳回到29到30度这个样子了，就和前两天这个情况差不多了。天气呢是中午呢有点热，但是呢早晚还是比较凉爽啊，是这样的，冰冰。 好的，非常感谢郭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从1921到2021，